我们做基督徒都知道祷告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但是很可惜，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承认，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我们的祷告是缺乏力量，甚至很多时我们都是缺乏祷告。相对来讲，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祷告是很有力量，耶稣基督亦都是凡事祷告。在路加福音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很多时是会 退到去旷野来到是祷告，独自祷告。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亦都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很多时是一早天未光他就会去到旷野来到是祷告。当他受洗的时候他祷告，当他是拣选门徒之前的那一日，他亦都是整夜咁嚟到祷告。喺度约翰福音系十七章，我哋见到系耶稣基督为门徒嚟到祷告。喺度客西马尼园，我哋见到耶稣基督祷告，甚至系佢嘅汗好似血咁系滴喺地下上高。最后佢话父啊，让你嘅旨意成就，唔好照我嘅旨意嚟到行。甚至去到十架的上高，耶稣基督仍然都是不住祷告。有一个人，他是要去一个地方是开会，他揸住架车去到个停车场，兜了很久他都找不到位泊，于是他就将架车泊了在红街，跟住他就留下了张字条在他的玻璃窗上，他就走了去。那张字条讲什么？那张字条说，我在个停车场度已经氹氹转有成十几次，我都找不到有泊车位，如果我再不泊在个红街道呢，我就会迟到的了。跟住他说，神啊，求你请你救我脱离凶恶。他是用是主祷文，希望那个警察可能是个基督徒，就有一念的仁慈，是不给他这张 ticket。当他回来之后，他见到他的车已经是被抄了牌，警察亦都是留了张字条在他的窗上高。那个警察说，我已经在这个停车场氹氹转有成十几年了，我都见过很多好像你这样的例子，他说如果我不抄你牌的话，我就炒鱿鱼了。他说，神啊，请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我们看到主祷文真是非基督徒也好，基督徒也好，都很熟悉。就在两个月前感恩节去了 Catherine 的姐姐家，是 potluck， 每个人都是带一个小菜。我和 Catherine 的表妹是 很多东西谈，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我们谈下偈的时候，突然间她的姐夫不是基督徒来的，突然间这样走到我们面前，一轮嘴咁样就喺度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皆尊父名为圣，一路去念到最后，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跟住望住我哋笑笑口咁讲，奇怪呀咧，我都识念主祷文。阿 Catherine 嘅表妹同佢讲，切，好多人都识念啦，我话识念有乜用啫？你知唔知点解啫？真是很多人都是识主祷文，在度婚姻婚礼，在度丧礼，很多时候会念主祷文。很多时候我们香港来的都知道，如果你读一间基督教的学校，都会是教你念主祷文，从小就识念了，就好像 Catherine 的姐夫那样，可能就是从小念，念到现在都还记得。但是究竟主祷文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都识念。我是希望是用三个月的时间，由一月至到四月，是跟大家一起来到读主祷文，看看究竟主祷文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主祷文是耶稣基督教门徒是来到是念的主祷文。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教门徒呢？在这里路加福音十一章是有讲，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话，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跟住就教他们是主祷文。原来有一个门徒走来问耶稣基督，经文没有说哪个门徒，因为不紧要，最紧要的是主祷文本身，哪个去问他并不重要。这个门徒说，约翰施洗约翰有教他的门徒是怎样祷告，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要想学是祷告。Dwight Moody 这个神学家他曾经讲，他说其实祷告是重要过讲道。他说因为你见到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没有教门徒怎样是讲道，但是耶稣基督就有教门徒怎样来到祷告。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的主祷文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二个版本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在《马太福音》的版本是97个字，在《路加福音》的版本是85个字，两个版本都非常非常之简洁。但是很可惜，主祷文很多时候会是令人是误解，因为个名字叫做主祷文，我们可能以为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就是主祷文，其实不是。其实主祷文是耶稣基督教门徒来到念，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念的这个祷告。因为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见到内容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的内容讲什么？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罪。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亦都说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没有罪，所以当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是这样来到祷告。这个只不过是他给门徒的一个祷告，教他们怎样祷告。其实真正的主祷文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章经文都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为门徒的祷告，那个才是真正的主祷文。我们不妨看一看耶稣基督在教门徒怎样祷告之前，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至到八节，他是讲了有些事是需要注意，关于祷告有些事是需要避免。究竟有些什么事是需要注意，有些什么事是需要避免？第一点，耶稣基督说我们要注意，不要做表面化假冒为善的祷告。原来当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的祷告已经变得非常之表面化，非常非常之假冒为善。而耶稣基督真是用假冒为善这四个字是来到形容犹太人的祷告。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原来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是很喜欢在一定的时间来到祷告，通常的时间是三点钟、六点钟、九点钟和十二点钟，每三个钟头他们就会抌低晒他们做紧的事，然后大声地在这里祷告。很多法利赛人还会去找是有没有很多人的地方，就好像刚才说十字路口在会堂，他们突然间时间一到就会即刻是大声祷告。那些人见到他们的祷告都会说，哇，你看看这个法利赛人几虔诚，一到时间他就祷告。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这样祷告，因为这样祷告是给人看的，而不是说真的向神祷告。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他们的赏赐是什么？是人给他们的赞赏，就是他们的赏赐。这个赏赐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从人而来，但因为他们要在人的面前来到祷告，他们已经是得到了他们的赏赐。马太福音23章28节，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人前 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个就是讲是法利赛人的祷告。假冒为善的祷告是着重人的赞赏，而不是从神而来。没有人是可以是用同一个祷告是得到人的赞赏又得到神的赞赏，从来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你要走回去内屋，闩埋道门来到祷告。这个是一个极端，是有人喜欢在人的面前祷告，但亦都有人喜欢是自己和自己祷告的。这个亦都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记不记得讲到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这个税吏在经文里面说他祷告是自言自语的，自己好像和自己聊天一样。那自言自语的又是什么祷告啊？圣经里面又有解释，我自言自语的祷告是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人的祷告。这个就是自言自语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在神的面前自言自语说，我又不勒索，我又不做不义的事，我又不犯奸淫，我又不是好像这个税吏这样。照现代人的口吻就可能会说，神啊，你看看我几虔诚， long weekend 我都回来敬拜你的。亦都可能是说，你看我几爱你，你看现在的经济这么差，我仍然都是十一奉献。耶稣基督说，不要在人的面前来到祷告，亦都不要自言自语是祷告给自己听。我们真正要祷告是祷告给谁听？是祷告给神听，这个才是我们唯一的听众。还有一种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所讲，在马太福音六章七节，耶稣基督说，你们不可以祷告好像外邦人一样。有人说外邦人都祷告的吗？外邦人都祷告的，外邦人祷告给他们自己他们的神听。经文说他们用很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外邦人用他们的神祷告是很啰嗦很长气。我记得我呢以前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阿嬷是信佛的，我经常见到我阿嬷在这里念经，真的觉得很啰嗦很长气的，来来去去是重复的，就是怎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来来去去一模一样，真的我觉得真的耶稣基督讲得很对，有很多是很重复。但很多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都很重复的，非常之重复。我自己我有时觉得，咦，我好像没几耐以前是这样祷告过，又继续在祷告是重复一模一样的，也很公式化，有时觉得自己是讲来讲去得呢几样。所以我哋都要好小心。祷告真係要系出自内心，而唔好有个習慣，就係口头禅讲惯咗就继续喺度讲。亦都有好多个教会系佢哋系主张用系祷告嘅手册。喺度手册入面你会揾到有好多唔同嘅祷告，系适合好多唔同嘅场合嘅祷告。其实我不反对人家用这些手册，如果你能够找得到是有适合的祷告是好的，你跟住是用心灵诚实来到是祷告，那是一件好事。但是最弊的就是照读，根本都不是出于你自己，是出于那个手册。你不是说读了出来就是有些什么东西特别的事会发生，应该是你出于内心的祷告，这样是很重要。我们要避免是公式化的祷告，要注重虽然我们出口是祷告，但是这个祷告是应该要出自我们的内心。耶稣基督教门徒的祷告不是叫他们用华丽的字眼，不是叫他们是用好听的词句来到祷告，最重要的是出于内心，就是好像跟一个好朋友聊天一样，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不需要是讲到很特别的字眼，很美丽的话语，不需要，只需要是真真正正的出于内心。我们说刚才说很多人都懂念主祷文，但其实主祷文不是要来念的， 主祷文不是要来给我们念的。为什么我们见到主祷文不是给我们来念？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先至讲的耶稣基督在教主祷文之前的两节经文，先至同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那么重复。有没有可能即刻经过了两节经文，耶稣基督就说你们以后就要继续念主祷文了，每日就继续念，会不会这样？不会的，如果是这样就变成前言不对后语的了，是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马太福音六章，我们说马太和路加福音十一章都有两个是版本的主祷文。两个版本虽然很相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97个字，一个85个字。是吧？如果真是主祷文是要来给我们念的话，应该一模一样，那我们就可以是一念这个主祷文。但因为两个主祷文都是有出入，所以这个主祷文其实不是给我们念。另外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那些门徒去到是耶稣基督那里，不是说问耶稣基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经文 一段祷告等我们来念，他们是走去问耶稣基督，你可不可以是教我们怎样祷告，是吧？所以不是用来念。另外最后一点，去到新约，去到不同的书信，甚至是使徒行传，从来未见过有门徒甚至是会众是来到念主祷文。所以主祷文不是给我们念，但是懂得念不是一件坏事来的，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主祷文其实是所有祷告的一个大纲，一个模式来的。如果你懂得念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大纲，是吧？你千祈不要停止了在念主祷文，你要继续下去，就是用这个大纲成为你自己的祷告，加上你自己的话成为了你自己的祷告，这样才是最重要，这样才是我们学习主祷文的意思。我们看下，其实主祷文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大纲给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什么？就是开始就是赞美。六章九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皆尊你的名为圣，是一个赞美 的词句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怎么单刀直入的，神啊不得掂了，你要救我，神啊我需要这样，我需要那样，我需要乜需要物，需要完一大餐之后才发觉自己都还未跟神打招呼。所以我们需要怎样？我们是赞美神来到开始，所以一开始就是赞美，一开始就是歌颂，以致我们可以进入祂的面前来到祷告，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赞美能够怎样赞美啊？不是说永远一千篇一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皆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的赞美是可以出自很多东西的，其中一样是可以用神的名字来到祷告，来到赞美。如果你刚才留意我是做祷告的时候，我都是用很多神耶和华的名字来到祷告，来到赞美他。我们亦都可以用神的属性来到赞美他，我们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他就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就是圣洁的神，他就是怜悯的神，他就是公义的神。我们可以用这一切来到加入，来到赞美他。我们亦都可以用很多是诗篇的金句来到是赞美神。这个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赞美，开始了我们的祷告，进入我们的敬拜。其实这个进入敬拜赞美神亦都不单止是为了神的，亦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开口什么？开口求神嘛，有很多需要嘛。当我们是求神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先歌颂神，先高举神，会大大增加我们自己的信心，当我们求的时候。所以这个亦都不单只是为了神，亦都是为了我们自己，赞美神是很重要。第二样是优先次序。在这里六章十节讲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先将神的国度摆在第一，先将是神 的旨意摆在第一，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优先次序，主祷文就是要提醒我们将神放在第一位。比我来讲，第一位当然是将神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我的太太，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说什么？一个是监督，亦都是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是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是将我的太太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是我的两个女，是我的家庭。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说，监督是要好好是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个是第三位，然后第四位是教会。有人可能会是抗议，作为一个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怎会是将是教会放在第四位，是在家庭的以下。其实是合乎圣经教导，因为刚才先讲完，作一个监督，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长老，先要管好自己的家。如果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的话，根本是没有资格是成为一间教会的牧师或者是长执。这个就是优先次序。我们见到我们的祷告首先是赞美神，跟住是我们生命我们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然后先至是去到我们的需要。六章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飲食今日赐过我们，就是求我们日常的需要。我们见到日常的需要只不过是在这里赞美完神，同埋我们生活当中优先次序之后，是我们神同埋家庭教会之后先至是提到我们的需要。然后第四样先至是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六章十二节。这个不单止是我们同神的关系，亦都是人同人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饶恕别人的话，神亦都不会饶恕我们。有人可能会问我，喂，你看哪一部圣经的？你看哪个版本？为什么我的圣经没有这样说？我部圣经只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有几时有讲过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神亦都不会饶恕我们？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在整个主祷文里面是有他自己注解 的经文来的，是唯一节是有他自己的注解的。在这里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到六章十五，我们刚才读完主祷文是六章九至到十三，十四至到十五就是给这一节经文的注解。十四至到十五节讲什么？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这里六章十四至到十五节，我们见到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好多好多人，我们需要是看一看是不是有些什么人我们是需要是去原谅，但我们没有原谅到，我们是很值得我们去注意。人生就是充满了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生就是充满了摩擦，充满了问题。不理你在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甚至在教会，都会发生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很需要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是为了人与人的关系来到祷告。第五样就去到是求神的保护。我们先是赞美神，跟着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跟着就是为我们的需要来到祷告，跟着为我们的关系来到祷告，然后就去到保护。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是暴力和色情，我们真的很需要神来到是保护我们，每一日都需要，甚至我们在家里面都需要神来到保护我们。有一天我在家里在个沙发上高是打我偏道，打到入晒神。我突然间我的太太在我后面问我，好正经地问我， 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打我偏道咯。为什么有这么性感的女人在你的荧光幕上高？我说哪里有个性感的女人？我再看一看，我真的，我在打那个中文字那个网页是拼音，它有广告的在右手边。突然间有个女人是很性感的样子，不知道是 dating 的呢，还是减肥的。佢唔讲，我都冇走去留意。你话想做我生意就死啊！我都唔留意，一嚿木咁样。你话我喺清朝出世咧就死硬噶啦。清朝有个方世玉专打木人行，见到我以为我喺木人行度走出嚟个木头。所以我哋真系好需要系，连屋企都需要系有神嚟到保护我哋。我哋系用主祷文嚟到祷告嘅时候，我哋见到系就俾咗我哋有个好好嘅大纲，系嘛？我哋见到咧就系我哋首先系先赞美神，跟住系处理我哋生命当中嘅优先次序，跟住就系向神提出我哋嘅需要，然后系处理个人嘅关系，跟住就系求神保护我哋，跟住最后点啊？又翻到去赞美神。然后就结束了我们的祷告。有一样东西很有趣的，我们发觉到我们的开始和结尾都是什么？都是赞美。你知道我就最喜欢有一样东西叫做什么？首尾对偶。一见到开始和收尾都是赞美，我就想着咦，有没有个首尾结构在这里呢？其实真的有个首尾的结构在这里，有个非常之精彩的首尾的结构在这里。一开始和收尾都是赞美神，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祷告，进入神的面前来到祷告向祂求。而经文的最终的中心是什么？是替我们自己祈求。六章十一和六章十二都是为我们自己而祈求。如果你看清楚一点，六章十一是为了物质上的东西来到祷告的。我们今日的饮食是赐过我们，是物质上的东西来的。六章十二呢亦都是我们的需要来的，是我们的灵里面的需要。我们需要是神是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来的。所以你有没有见到在经文，在我们这个主祷文最中间的地方，是我们所需要物质和灵的需要。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为了物质来到求，而没有注意到我们属灵的需要。我们需要是神来到赦免我们的罪，每日我们都需要。我们见到一头一尾了，是吧？我们见到六章九和六章十三就是赞美神。我哋话去到呢个主祷文最中间嗰度，六章十一同埋六章十二就系我哋嘅需要，物质上嘅需要同埋灵嘅需要。但系唔好唔记得，仲有六章十同埋六章十三嘅头系咩啊？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其实系一个转捩点嚟嘅。我哋要祷告，我哋先要系改变我哋嘅心，改变我哋嘅旨意，我哋先至可以同神求。圣经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系照住神嘅旨意嚟到求，神系一定会听。所以如果我哋要系有好有力嘅祷告嗰阵时，我哋首先要改变我哋嘅旨意，要改变我哋嘅心嚟到进入呢个祷告。喺度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话俾我哋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心。所以我们先要改变我们的心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祷告。六章十节是怎样是改变我们的心智？这个转捩点是先求天上面的事，是先求神的国度，是先求神的义。六章十节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是改变了我们的旨意，不再求地上的事，我们求天上的事。这个是第一个改变。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很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第一个转捩点是求天上面的事，第二个转捩点呢是求地下的事。有没有看到六章十三节讲什么？不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些是地下的事来的。这一节的经文亦都我刚才讲故事那个是开会的人说叫神是救他脱离凶恶，而那个警察说什么叫我不遇见试探，是吗？是啊，这节经文讲的是神的保护，没错，的确是求神保护我们。但是如果你想想，是如果是神的旨意要你是遇见试验或者试探，好像约伯这样，你应该要怎么做？要改变自己的心智。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试探，当我们遇见试验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处事，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用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智慧，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去犯罪。所以当我们遇见试探试验，很多时候会犯罪，不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地上的事，要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要去符合神的意志来到是处理这些的试验和试探。正如好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说什么？他说父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所以我们见到有两个转捩点，一个转捩点是求天上的事，一个转捩点在地下的事。如果遇见试探试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改变我们的旨意来到符合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可以进入是为我们的物质，为我们的灵来到祷告。祷告从来不是去摇动神的手来到做我们要做的事，祷告是改变我们的心意来到符合神的旨意。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祷告从来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尤其如果你见到主祷文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样样都是我们的，你没有见到有话是我俾我哋见到主祷文或者教我哋祷告，从来唔系为咗私人嘅利益，而系为咗系群众，为咗系全个耶稣基督嘅国度。最后，祷告嘅目的，祷告嘅目的系咩啊？祷告嘅目的其实就喺度最后一节嘅经文：一切嘅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一切的国度、荣耀、权柄全部都是属于神，这一个才是祷告，所有祷告最终的目的。神赐给我们饮食是因为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祂，神赐给神免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将我们的权柄交给祂，神使到我们不遇见是试探，帮助我们脱离凶恶是完全是因为祂的国度。在这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祷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神得到荣耀，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看到主祷文真的包罗万有，是包括了一切，非常之完备，连主祷文的时间性也都是非常非常之是广阔。第一，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罪，是讲过去的罪，是讲现在的罪，亦都是将来的罪。讲到赐我们的饮食，是我们今日赐我们的饮食，是我们现在的事。讲到是国度、权柄、荣耀全归于神，是讲到将来的事。所以我们见到主祷文，它是完全是过去、现在、未来，是包括了一切。主祷文是非常非常之的完备，非常之有力量的祷告。当我们是用主祷文来祷告的时候，是应该要出于内心流露出来，真正是同神的爱，向神的爱，是同神的关系。其实主祷文的要求非常非常之的高。很多时候我们念口簧这样来到念主祷文，其实很浪费的。主祷文其实非常非常之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如果我们想想， 如果我们只是顾住我们自己的事而不理人家的事，我们能不能够是用我们来到祷告？我们不能够。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地上一切的事，我们从来不去追求天上的事，积财在天的话，我们能不能够 向我们这位天上的父来到祷告？我们不能够。如果我们的行为根本不似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能不能够称他为我们天上的父？如果我们根本自己都不圣洁，我们能不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如果我们没有全心全力去传扬福音，我们能不能够愿他的国降临？如果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旨意而疏忽了神的旨意，我们能不能够愿他的旨意行就在地？如果我们正而家我们都不喜欢去侍奉神，我们能不能够是说愿他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能够。如果我们没有是尽力去工作，亦都没有去照顾人家的需要，我们能不能够是求神赐我们今日的饮食？当我们不去宽恕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是求神是宽恕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果我们时时将我们自己是放在试探的场 的环境里面，明知是有试探的，我们都还去这个地方，明知有试探的，我们还去做那样东西，我们能不能够是求神是救我们是不遇见试探？如果我们不警醒，不用神的话语来到是祷告，来到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够是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我们根本不服从我们这位王，能不能够是求他的国，他的国度？如果我们怕人是多过怕神，能不能够是赞扬他的权柄？如果我们只是顾住我们自己的荣耀，人家的赞赏，人家的给我们的荣耀，给我们的赞赏，我们能不能够去求他的荣耀，去传扬他的荣耀？如果我们是目前样样的事，我们看见的都是目前的事，只顾目前，只顾短暂，我们能不能够愿他的国度、权柄、荣耀是直到永远？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出于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不可以是讲阿门这个字？所以我们见到主祷文是非常非常之完备。在这里结束的时候，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主祷文。我们刚才说主祷文是很完备，不单止时间上，内容都是非常之完备。主祷文不是给人家的祷告，不是向人家祷告 的祷告文来的。主祷文是向神的祷告，亦都不是向自己的祷告。主祷文亦都不是一个重复的祷告。我们是跟神是有个很亲密的关系，好像是好朋友倾偈一样，向神倾诉我们内心的事。怎样倾诉法？用主祷文来做大纲，用主祷文来做模式。主祷文其实好像一个骨干一样，好像一句骷髅骨一样。因为骷髅骨很肉酸的，但你要，我不是说主祷文肉酸，但是即是是个底来的。你是需要加上血加上肉，才能够变成一个活人，才能够变成一个有生命的祷告。主祷文是一个大纲。我们见到首先是赞美神，我们可以是用神的名字，用神的属性，用诗篇来赞美他。我们要处理我们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将神放在首位。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到求，不要忘记了有灵里面的需要，除了我们物质上的需要。我们要求同人的关系，我们要赦免人以致我们是能够被赦免。我们要求从神而来的保护，你们见到我在家里都会是有攻击，所以我在随时随地都要是要求神的保护。最后我们是以这个赞美是来到结束我们的祷告。祷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主祷文里面是没有我这个字，只有我们。主祷文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来到符合神的旨意，是要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国度、一切都是归于神。在这里结束的前之前，想跟大家是讲多一个故事。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是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被叫到去一个重伤的士兵的床前，是为他祷告。当这个牧师是去到这个士兵的床前的时候，这个士兵是醒在那里，但个士兵根本不睬这个牧师，个牧师跟他讲什么都没用，他就是望着天花板，他什么都不答。个牧师是觉得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做。他很想为这个士兵来祷告，但是不知道怎样祷告，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士兵是需要什么东西。到最后这个牧师想，我不如找主祷文来到为他祷告啦。所以他就开始在这里念主祷文。当他在这里念主祷文的时候，他发觉这个士兵开始有反应，不再望着天花板，他开始很激动，开始在这里喊。跟住这个牧师念完了之后，这个士兵就跟牧师讲，他说我自细我的妈妈就念主祷文给我听，我挂住我妈妈。我妈妈是个基督徒，我妈妈成日都是想我信主，但是她说我很心眼，我始终都不肯信主。跟住这个牧师就说，他说不如我现在带你信主啦。但是很可惜，这个士兵很激动，情绪很激动，又挂住喊，所以是没什么机会。于是个牧师跟他说，他说你休息一下啦，我听日才回来。于是个牧师离开了，第二日回到去这个医院。回了医院之后，他发觉这个士兵已经不在这里。他发觉那张床已经执好了。于是他就去问个看护，他说昨天的士兵去了哪里。个看护说，昨晚这个士兵就去了，就去世了。他说但是有一样东西很有趣。他在这里临死之前，他大声叫。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皆尊父名为圣。他开始在这里念主祷文，跟着他自己在这里说，他说妈妈是啊，我叫他做我的天父了，我信了了。跟着他跟妈妈说，他说我很挂着你，我很快就会来见到你。他这样就去了。的确主祷文是给神每一个儿女，给我们天父每一个儿女的祷告。不知道在场有没有是未信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是接受这一位神是做你的天父，这位这么爱你的神。已经信了的弟兄姊妹，我亦都是希望跟大家在这里跟着来的三个月是来到是一起读主祷文。我自己都很需要学习怎样祷告，愿我们都是能够学习，是能够是有更有力的祷告，有更为神喜悦的祷告。让我们一起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到是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是有主祷文。我们见到主祷文真是非常非常之丰富，非常非常之是全备。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学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改变自己的旨意来到符合你的旨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国度、一切的颂赞都是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才是配接受这一